安宗打开电脑按了几下开关，但是都没有启动电脑。他喊来老板，他还没去买面，以为安宗在催他。安宗见他不肯来，就想要干脆自己蹲下去看看是不是插头没插好。这个时候，老板见他动机箱，连忙跑过来，一脸谨慎地看着他。安宗见他可能以为自己在偷他的显卡，连忙指着机器说： 老板，怎么搞的？动不了了。 老板拍了两下机箱，然后又按了一下开关，这破电脑才终于动了起来，跳出了 XP 系统。 嗨，机器老了，这不，我这几天又进了一批新的，到时候把旧的都换了，大家也玩得畅快。 安宗看了一眼边上一堆的旧机箱，搓了搓手，催促老板快点去买面条去。他哦了一声，又回到了营业台。此时又有一些下班或者放学的人来到网吧，耳边充斥着滴滴答答的声音，还有人在语音。安宗本来是很习惯这里的，大学四年几乎天天在这种地方蹲点，但是现在这把年纪也实在是没办法和20岁的时候相比。他觉得这里有些太吵闹了，于是点了一支烟。一上游戏，糖果就来问他昨天怎么回事，怎么让他哥来玩游戏。安宗看到他就想到昨天的噩梦，于是也不和他多说，就说以后别人再问什么就说普通朋友。女孩子听出他话里有话，但是理解完全南辕北辙，以为安宗有新欢不要他，哭着就下线了。大家闹得非常不愉快，安宗也不想多做解释，这女的本来就让他觉得非常粘人，现在也好。最后还是六子上线活跃了一下气氛，于是说今天干脆去战场，把不开心的事情先搁一下，大伙儿动动筋骨。但是他们那里把干架 PK 这种事情叫做爆局，这让安宗恨不得砸了电脑，找个地方上吊自杀。白毅来了个电话，问他怎么不回去。安宗搪塞几句，说自己在做事。这个时候面送来了，安宗挂了电话吃了几口。这个时候他发现边上那个打扮得非常夸张的女人被一个中年男子抓走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走的时候还特别神经质地踢了一下边上的旧电脑。老板一脸紧张地看着他，就怕他们在这里打起来。这安宗见多了，当年老妈也抓过他几回，大家见怪不怪。安宗吃完了面，拧开矿泉水喝了几口，准备晚上上战场，于是买了一些状态药。这个时候他边上的位置又有了新的客人坐上。安宗看了看时钟，差不多7点多，就想干脆玩通宵。正在考虑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去让白毅那小子别等他了的时候，老板走了过来，他给了那个男人一瓶水，然后说道： 小俊呢，今天早点回去吧，我来处理。 那个男的拿着可乐喝了几口，瞥了老板一眼说： 你少烦我。 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安宗仔细看了那个家伙，发现他很年轻，估计也就10几岁的样子，头发染得和金丝猴似的，脸上都是青春痘，乍一看就像是一只橘子一样。那人注意到安宗在观察他，哼哼地瞪了他一眼说： 看什么看啊，找揍啊。 安宗懒得和一个黄毛小子抬杠，要论打架他是不会输给这种货色的。他转过头开始专心玩自己的游戏，心里不免感叹： 现在的小兔崽子比我过去横多了，估计都是家里给惯的。 在强劲的 PK 下，时间过得非常快，安宗半包烟都抽了下来。他用余光刷了一眼那小子，他在和别人 QQ 聊天，神情有些激动，看情况是准备动手干架，不过他也懒得多看。这个时候进来的人都说外面已经下大雨了，气温也明显有些下降，时不时因为大门被推开而吹进冷风。有些人纷纷都要求包通宵，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没有带伞，而且安宗也听到窗户上滴滴答答的雨滴声。 不过玻璃上盖着报纸，所以根本看不出外面的样子。安宗决定还是打电话回去，否则白毅真的会担心。而且本来就没什么大事，白毅早上其实也对昨晚的事道了歉。安宗知道白毅有他的不放心，安宗只是气他会因为一个游戏里的虚拟好友而对自己产生不安。难道自己就那么不招他信任吗？既然自己答应了喜欢他，那就是掏心掏肺的去喜欢。安宗哎了一声，还是采取自我疏导、自我看开的办法，毕竟白毅就是这种人嘛。他拨通了电话，白毅这几天也很忙，期末考试要临近了。他告诉白毅自己会很晚回来。白毅嗯了一声，让他小心点。他给他留了点汤，让他回来自己下面当点心吃。韩宗听到还有面可以吃，不由得也笑了出来，大家冰释前嫌。说着说着，安宗就要挂电话了，但是白毅突然像是听到什么似的急忙道。安宗问他怎么了，白毅嘘了一声让他不要出声。过了片刻的沉默，他说道， 这什么怪声音，你还是回来吧。 安宗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搞得非常莫名。 外面下雨，我没办法回来，到底怎么了？ 你在哪儿？我来接你。 安宗见他这样，也搞不清现在的状况，就问道， 什么事儿？ 我在电话里除了你的声音，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 很正常，这里是网吧，很多人语聊的。 你边上有人在看片子吗？ 安宗侧着脑袋左右看了看，还不忘回头看看背后，但是这里大家都在玩游戏，也没有人看片子。他凑着电话刚喂了一声，白毅就接话道， 别说了，你到门口等我。 安宗话刚到嘴边，还没来得及说完，心里就问了好几个问号，压着声音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 电话里没法说，你就说你在哪儿，我来接你。 白毅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安宗见他这样，也就只有告诉了他就在小区边上的小网吧。他嗯了一声就挂点电话。安宗心想， 他这是怎么了？他一来我多不自在啊。 他东张西望地往边上看，大家都做了通宵的准备，不是吃东西就是打键盘，脸上的表情也都很正常。安宗心想， 很正常啊。 他只有拿起香烟和自己的外套走到营业台。老板在看电视剧问道， 还要什么吗？ 我不玩了，现在就结账吧。 老板愣了一下，不过也没有说什么。安宗付了钱就走到大门口去等白毅。过了不到半根烟的功夫，白毅就来了。走到网吧门口的时候，他有些气喘吁吁。安宗一瞧就知道他是跑过来的，见了他来了就问道， 怎么了？ 白毅给他塞了一把伞，然后把他拉出网吧。外面雨非常大，安宗连忙往里走。白毅用手挡住他说， 你就在这里。 然后就自己单独回到了网吧。安宗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此时他手机响了，接起电话。白毅淡淡地喂了一声，安宗有些被惹毛了，压着火气道， 哎，你干嘛呀？ 但此时他发现手机里还真的有一些其他奇怪的杂音。本来还以为是信号不好，但是渐渐的他也发现这声音非常古怪，就像是一直都在敲打着铁板，还有那种摩擦金属的声音，而且还有人的喘息声，声音非常怪异，透着一股冷到骨子里的绝望。恩宗也不再说话，听得更加仔细，突然间听到一句非常轻微非常怪诞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发出的，但是那个声音就像是电子合成一样，听不清说什么。而随后手机里的声音就变得非常刺耳，那些摩擦和敲打的声音一下子爆发出来，而且频率越来越快。突然间声音消失了，安宗连忙对着手机说， 白毅， 那声音消失了。 他抬头一看，白毅已经走了出来，然后他默默无声地往后退了几步。那种古怪刺耳的声音又出现了。随后他关上手机，抿着嘴看着安宗。安宗也关了手机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默默地打开了雨伞，对白毅说道： 走吧，咱们回去。 此时还有人进入网吧，安宗真纳闷， 难道说只有我们的手机才能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别人就没有发现吗？